红色花蕊像冬天一抹湿蓝，但自己却看不见。我知道你多认真，一路坚持着心愿，傻傻练习多傻变。See the perfect you, 是你的 perfect way， 不停在美化这甜美的语言。就算我看见 perfect you， 是你的 perfect day， 擦亮你的天分，世界会惊艳。Never do it again， never喜欢或被讨厌，是谁原地画的圈，你从未存在里面。每个缺点都来呈现，每个优点的背面，像你鲜艳的标签。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 是你的现在没画着甜美的语言，让我看见 perfect you， 是你的 perfect day， 擦亮你的天分，世界会惊艳。 Never do it again。 自由 走路边两旁，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拍张照纪念这个地方，没有内容的微笑， and I

chest. Just take one look in my eyes and they will confess that you got me feeling so high. And you are the rhythm of my life, my life. I feel your heartbeat, beat, beat, beating right next to me. The heat, heat, heat got me feeling like I believe all the things, baby, that we could be. I feel your heartbeat, beat, beat, beating right next to me. Beating right next. If you're sharing my bed, then baby, you share my name. Cause you got me feeling so high.曾经二十五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两个人又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画上没树高，宛若心上的不过要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激化，朝气太蓬勃太炙热，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两个人又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 笑，宛若心上的不光是洒，让发光发热年轻，宛若心上的常被激化，朝气太蓬勃太直， 只能随着时间旁观。 那那那好的让人窒息，沙滩遇上比基尼，冲浪要配上墨镜，出场方式一定要帅气，不想变成黑人兄弟，防晒霜不能忘记，若隐若现的腹肌，准备尖叫好声音，暖暖的空气，你是那亮丽的风景，爱笑的眼睛，融化闷热的夏季，你像微风吹进我心里，那那那好的让人窒息，沙滩遇上比基尼，冲浪要配上墨镜，出场方式一定要帅气，不想变成黑人兄弟，防晒霜不能忘记，如果你没有福气，请把啤酒肚看紧，暖暖的空气，你是那亮丽的风景，爱笑的眼睛，融化闷热的夏季，你像微风吹进我心里，那那那心微微荡起，夕阳让暧昧升级，只要有你的身影，哪里都是夏威夷，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Let's go! 就那么轻易承认，那些聪明过人真是一种天分，却浪费时间否认，成为善良的人只是一种选择。你能否揣摩差别，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终有一天，你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坚强的心去凝视，去拥抱自己的弱点，就睁开眼泪的泪，能不切是非，有时有选择，一念三千梦想 and be a slave， 任性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杜撰的背面，矛盾的誓言。

在我身旁，当初 想它该放在天堂，有点距离才有美感。你给了它一个肩膀，是不能够回头的流浪。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让灼热烈阳将我晒伤，不晒我的心烦。或许我们 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那是十几杯，那些歌言跳跃，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告别。

张开你双眼。

去巴黎。 Sexy body, I woul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baby. Like to get under your sexy body. Sexy body.

冰糖糖。

践踏你的车辆，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最终我会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息的地方。 其实都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写的从前，作词方文山，读歌人大佐。这风铃跟心动很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

是个少年，你有深蓝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 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 From the south side, got braids in hair. First time I seen her walk by, and I about fell off my chair. Had to get her number, and it took me like 6 weeks. Now me and her go way back.